经被你占据。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？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。 不顾后果之因，交出我一生，凭一颗爱心，交付每分诚恳。我愿能为你，为你能做到不折不扣的一百分。爱让身心的兴奋发出光辉，去抚慰去接近，没有掩饰，为你换来无比心瘾。倾出我的心，全倾出我的心，我愿情奉每一分欢欣，爱再燃亮我，求爱燃亮我，让爱火焚身，倾出我此生，凭一片真心，将美丽与君平分。我愿能为你，求你能让我一世努力做满一百分。 是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交出我的金，由罗文演唱。旧单车老情歌，携您进入时光的隧道，回味如歌的往事。下面请欣赏孟庭苇的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，彭羚《随爱而飞》，齐秦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。 随月的书签，

是人。多少人曾经轻轻掠过叮咛，多少人曾经闯入我的内心世界，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